这无敌醉俊朗很自然地就取代喜之阳成了团队的指挥，而且说话的口气也变了，上来挨训的就是团队的团长喜之阳。不少人心里都很是不忿，虽然说他们还没杀过这个boss， 但是这无敌醉俊朗也不过是近副本前十分钟看了一下攻略的家伙，凭什么就这么严厉地指挥上了？照着攻略念词吗？那谁不会啊？有人忍不住正想嘲讽两句，突然，这最终boss空中陵墓的守墓人艾姆希特突然举起他手中那把不像是守墓，倒像是盗墓用的铁锹，一下子 拍砸在了地上，地上顿时起了一道道的裂纹，裂纹中还有光线在流转，看起来似乎是什么法力的波动，瞬时就从裂纹中钻出。十分狰狞的一阵飞舞之后，刚刚想要说话的人全都闭嘴了，因为他们赫然看到， 动作迟缓遭到无敌醉俊朗呵斥的喜之阳一个瞬间就被这些从地表裂纹中钻出的法力波动给绞杀了，连个尸体都没留下。都动起来！众人这还惊诧呢，指挥声又道。团长被灭没有引起无敌醉俊朗的丝毫动摇， 他在守墓人拍下铁锹的时候就已经横伸一个走位，走到了守墓人的右侧，那些飞舞的法力波动一点也没有碰到他。这仇恨目标动了，boss自然也是跟着连忙转身。众人这里哪有人敢怠慢， 争先恐后全往boss的正背后站。他们可就看清了， 那一铁锹砸下去拍出的裂纹正好是以boss为顶点， 左右扩散出来的一个大约90度的直角。无敌醉俊朗上来一再提醒呵斥，喜之阳动作不够快，这不立刻就被拍没了吗？不过团长的牺牲也算是很有价值，至少让所有人见识到了这一技能的恐怖。 这种切身的感受却不是看视频看攻略所能感受到的，攻略上也顶多就是提到这个技能什么范围，要怎么躲什么的，只是旁观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有到了临场才会发现这技能如此快的发动，躲避可没那么容易。喜之郎已经被无敌醉俊朗呵斥快走了，结果技能一出， 依然没逃出范围，直接就给秒掉了。近战职业不要急，中距离、近距离攻击技能配合前后走位轮流使用，站位保持空间，近身技能用完自觉就后退。无敌醉俊朗继续指挥着，百人副本为了这么多的玩家可以铺开来打，所以 BOSS 的体型通常都是比较威武，以便近身可以多围几个， 不至于打个 boss 还要排队输出，但像守墓人艾姆谢特这样有变态技能的，一下子就把1/4的区域搞成了无人禁区，近战职业立刻显得空间不足。这艾姆谢特是比较高大，但是也没像个巨龙一样可以直接让几十人围着。此时众玩家又是见识了那一技能的恐怖，何止在躲90度， 干脆是往180度上躲，于是所有人涌在 boss 背后。远程职业倒没什么，近战职业此时可就有些施展不开手脚了。此时虽然得了叶修这边的提点，但只是一句话还是让众人有些摸不着门道。近战职业们混乱依旧，倒是远程的枪手、法师之类发挥得如鱼得水， 正输出的爽，结果却被无敌醉俊朗点到。远程的站太远了，那么远走位幅度太大，会来不及。这些事项其实就是开打前叶修1、2、3、4总结交代过的，只是实战到来总是难免顾此失彼，光操作技能输出就够忙碌了，一时间就把一些交代都忘记了。此时听到指挥说远，众远程连忙又朝前凑。 正这时 boss 又出大招，手中铁锹，然后地上一铲，身子一拧，就要转圈圈。 逆时针转圈跑，快快快！ 无敌醉俊朗连忙叫道。众人就见那铁锹划了过的地方几乎是挖出了条沟，那里泛出的光线和之前裂纹中渗出的如出一辙，只是此时的声势更显澎湃。众人魂飞魄散，连忙照无敌醉俊朗所说方向转着跑去，结果有人自作聪明，不转圈跑，却是朝远退开，结果铁锹划过，那沟中冲起的魔法波动瞬时就将左右的玩家角色给卷了进去，管你什么职业，瞬间吞没消失。只这一下，喜之羊团又挂了六个人，余下的哪里还敢怠慢，他们这才知道无敌醉俊朗的每一句指挥都不是没道理的，让你转圈你就转圈，不听话的看团长和这六位就是下场。当然许志阳那是开始反应稍慢了一下，至于这六个才是真的自作聪明不听话。铁锹滑地也就走了一个半圈，远程职业此时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不能站太远，站太远半径就大，跑圈时要走的圆周就长，就有可能速度没有铁锹快，这个技能要躲显然就是要跑在铁锹前面，只要一落后，就算没接触到攻击也会被那沟中喷出的光华给吞没。接连两个大招，招招有人挂，喜之羊团的玩家越发的紧张起来，虽然早知道最终 boss 的程度绝不可能是啥反应的站桩式打法就能通过的，但真实出现的难度之大还是超出众人的意料。比如刚刚这个转圈，要不是有无敌醉俊朗提前喊了一声，根本就没人会意识到 boss 要出这大招了，可能现在已经团灭了。 离开三位阁，牧师们注意了，看好所有的人血。 众玩家还没缓过劲儿来，无敌醉俊朗的提醒又道，众人顿知 boss 又要放大招了。离开三位阁，这个听起来不是明了的指示，却是之前无敌醉俊朗详细解释过的。三位阁的意思是指 boss 身边第三个身位阁的位置，这个时候 boss 身边第三个身位阁这一圈是不能有人的。此外注意所有人的血，这指示也让众人依稀想起这 boss 要做什么，毕竟没吃过猪肉还是看过猪肉跑的。无敌醉俊朗这话音刚落， boss 的铁锹已经转着圈的朝地上连铲，铲起就是一下又一下的朝空中乱扬，而这被铲下的位置正是他身边三个身位的地方。众玩家虽然得了指示，但只是片刻间，却有人没有判断清楚这第三个身位格是多远，甚至有稀里糊涂本来没事却判断着反倒是走上来的。结果铁锹铲下直接铲死的有，铁锹扬起直接把人铲飞的也有。一片惊叫之后，这被铲起的泥土这才纷扬着落下，泥土隐隐也是带着法力波动，只是看起来气势并不太强，这是被这么乱扬一番后铺天盖地四下乱撒下来， boss 身遭360度到处都是，玩家这时候想退出这个范围根本不可能，这 boss 是转瞬之间就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动作。看到泥土撒下，众人慌忙就想躲闪，结果脑中却依稀记得还有个什么重要事项来着。 注意躲开三位阁， 还好提示声力道，那些个犯迷糊的家伙一个机灵，眼看自己走位的方向貌似就是三位阁的地方，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一看就有那些个提醒都没来得及注意的，一接近三位阁又是澎湃的法力波动直接将人卷住击杀。众玩家此时算是明白了， 这守墓人艾姆谢特要按荣耀24职业来划分的话，应该是盗贼职业，是玩陷阱的。他这大招基本就是群丢陷阱啊。这货到底是守墓人还是盗墓人呢？这时候众人根本顾不上计较这种细节了，纷扬而下的泥土根本就躲不干净。好在这泥土的伤害不是那么可怕，牧师们注意力倒是集中，飞快把一个个下降的生命给扯了回来。忙碌的牧师在这一刻甚至都忘记了一个他们本该注意到的问题， MT 本该是无时无刻不在扫血，无时无刻不需要牧师盯着的 MT， 在这一紧张的时刻却根本没需要他们的援手。众牧师在团队列表中看着生命条点击名字，始终就没有点到过无敌最俊朗的头上过。直至所有泥土落完，这一波打击完毕，所有玩家角色的生命恢复完毕，牧师们自然而然地开始继续关注 MT， 却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即使一段时间里自己没有给 MT 加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牧师也没有加，所以此时看到安然无恙的无敌最俊朗，根本就没人想到这一段时间这个 MT 竟然是在没有牧师的看护下自己撑过来的。 不要乱， BOSS 的大招就是这三铁锹，集中注意力很容易躲过。 三个大招卷过，喜之阳团挂了有14人，其中包括他们的团长。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作为一个初次面对最终 BOSS 的开荒团，他们的损失已经是轻的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团队在面对守墓人艾姆谢特的第三个大招时，都不会有喜之阳团这么轻松，因为他们没有叶修这种水平的 MT。一般的团队第三大招的时候，牧师们又要看护好 MT， 又要照顾整个团队，压力极大，一旦忙不过来，挂起来那是一片一片的。而喜之阳幸运地有了叶修这种水平的 MT， 在那个时刻根本就没需要牧师来看护，牧师全都腾出手来去照顾团队其他玩家，这才有惊无险地把这一环节撑了下来。只要换作依旧是七爷一枝花他们这些 MT， 这一招下倒掉一半人都不值得惊讶。